以下是广告时间。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八八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八八折，同时任意订购2件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推荐的这个产品啊，是我们北广平台货真价实的断货王。 哎，真是断货王。简单来说说吧，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断货王呢，是来自于2D这个品牌的挪威风味的这个三文鱼罐头。为什么总是断货呢？第一就是卖得非常非常好，经常是超出我们的这个备货的预期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原材料和设备啊要更换一批了，要保证什么呢？它首先外国进口的原材料要万无一失，第二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口味一定要符合咱们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喜好。 说到这个2D的产品呢，尤其是罐头食品，因为他们主要就是做罐头的嘛， 对， 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是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们的罐头呢，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味道，甚至是价格，各方面呢都得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认可，因此啊，就是大家呢买的非常热烈，一段时期真的是卖断货了。 对， 那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呢，我们这回呢也是紧急筹备了货源，再来呢反馈一下大家吧。 其实我和这个2D的老总，我们还见过一次面，完了以后还聊了聊，就是他在我们北广平台上这个卖断货的这件事儿。首先呢，是因为处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呢，从2D的这个厂家处啊，我们了解了，为了保障所有市场上供应的鱼罐头的安全性，哎，您看在咱们北广这个平台上有这个三文鱼罐头，有带鱼罐头，有之前的金枪鱼罐头，都是人家这个2D品牌的。 对， 他们为了这个安全性啊，他们对于整条的这个生产线都进行了改造和升级，从机械的改造再到人员的这个培训，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就是为了保证一食品安全，第二尤其是目前外国的这个疫情啊，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安全性，一定要让我们老百姓吃得放心。2D的这个老总啊，就跟我说，他说长痛不如短痛，但是呢，更换器械呀、培训人员的这么一个过程呢，还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呢，你一旦取得了消费者青睐，同时你一旦取得了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对于这个商品的认可，你就能有一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同时呢，他又担心，就是说断货了，可能断货1到2个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消费者也会有忘性，就把这个品牌就忘记了。 还真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夺回失去的市场，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断货王的名头由此而来。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 2D 的挪威风味的这个三文鱼罐头，其实就是 2D 的这个老总为了夺回之前可能被您遗忘了，可能他失去的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在组合的性价比上做到了非常非常的高。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北广生活时间的断货王，货真价实的断货王，2D的挪威风味的三文鱼罐头。 对，其实刚才听你这么说呢，作为一个企业哈，它的生产线要升级，这不是一般的事儿啊，可以说是 要暂别消费者一段时间。 对 啊，万一啊，如果消费者要是把你忘了的话，再重新夺回市场的是很不容易的。 对， 但是在这点上，应该说老总还是有远见的哈。长痛不如短痛啊，也许在一段时间内啊失去了市场，但是一旦走进市场，那么他就会争取更大的消费者对他的信任。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二弟这个品牌的挪威风味的三文鱼罐头，它里边使用的三文鱼都是从这个英吉利海峡非常深邃的这个海沟当中去进行捕捞的。这个三文鱼为什么要从深水当中、深海当中进行捕捞呢？因为就是深水当中啊，尤其是靠这个北纬更高一点的纬度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寒冷，海水呢也比较寒冷，这个时候鱼为了能够生存，所以它呢鱼内呢有更多的这个脂肪。您不要担心这个脂肪说一谈脂肪色变，这个脂肪叫做好脂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鱼油啊，其实我们平常有一些中老年人吃的那个什么鱼油补充自己的身体啊，它的这个原材料其实就是鱼体内的这个脂肪啊，它富含着各种各样的 DHA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并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您要是吃这个三文鱼，一方面又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啊，我们吃到了肉啊，品尝到了美味，同时又补充了鱼油，那这所以说呢，要选择这个更肥美的这个三文鱼。今天我们给大家用的是三文鱼的鱼腹肉，这个是可以眼见为实的，就是你打开这个罐头以后，你看到里边不是边角料，它不是薄的那种三文鱼，它是厚的一块一块的三文鱼肉啊，而且呢里边是不含骨头的。所以说呢，这个三文鱼罐头它的用料还是非常非常扎实的。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做的这个口味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市场。为什么呢？以前二弟经常是搭配什么呀，说我的主品是酱香味的， 对， 或者是豆豉味的，我的赠品搭一些什么呀，搭一些香辣味的呀， 有点微辣的那种感觉的、 微辣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北广的听众经常会反映说，哎呦，我们是老年人，我们有的时候不爱吃辣的，你说我买回来这些辣的三文鱼罐头，虽然说它挺便宜的，但是放在家里边我们没人吃， 而且虽然是微辣，但是呢好像吃呢以老年人为主， 对， 因此还是不太适应。 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听到我们的电话专员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所以呢也向这个厂家进行了反馈。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就是全是大家喜欢的酱香口味的， 老北京特别喜欢的口味， 酱香口味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二弟的这个品牌的挪威风味的三文鱼罐头，每一罐是100克，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一共是35罐。 哇 啊，以前啊我告诉您，这个主品加赠品也就35罐，但是人家为了重新回到北广这个平台，重新抢夺这个罐头鱼的市场，重新受到您的喜爱，所以今天我们在以前35罐的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再加10罐，每罐是100克的二弟的酱香的三文鱼，等于整个的组合是45罐，每罐100克的这么一个量，而且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50%，同时这个二弟的酱香三文鱼每一罐都是货真价实的，用的是这个英吉利海峡附近的这个深海的三文鱼。您吃起来，第一，产品味道符合您的欢心，第二，产品安全您大可以放心。为什么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就说过了，它是采用了全新的生产线，而且做到了有关部门对于它这个产品的审查， 没错。 所以说呢，它这个产品的安全性、食品安全，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45罐，不仅仅这个价格上没有涨幅，同时价格上还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性价比。45罐的二弟的酱香三文鱼罐头，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合多少钱？6.64块一罐。今天6.64块，您能吃到的是真正的三文鱼鱼腹肉给您做成的这个酱香三文鱼罐头。 一共是45罐啊，连主品在赠品。那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 那合一罐也就是6块钱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合适。那如果您想订购呢，咱们就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那么今天啊，咱们断货王阿尔蒂的三文鱼罐头来了，他们带着曾经的销量、自信和全新升级的食品安全保障也来了啊。那么带着性价比和诚意来了。刚才我尝了一下，好像跟以往的这个口感还是不太一样啊。 对， 它口感呢更加的松软了。打开以后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我告诉您，这个三文鱼呢，其实它的产地和以往我们的产地呢还有一点不同。以往呢是选择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么一个渔场，但是今天给大家提供的它全新更换了生产线的这个阿尔蒂三文鱼呢，它选用的是英国附近的这么一个渔场。它这个三文鱼呢比较肥，这个肥呢，咱们平常吃什么猪肉啊、牛羊肉什么的，感觉那肥啊有肥膘， 对， 但是这个鱼呢，它肥是尝不出来的， 对， 它 就特香， 特香 的当中，看不见膘，但是你会吃的有一种香气在里头， 这就是鱼肥的一个特点。 对， 咱们平常吃这个炖鱼啊、蒸鱼啊什么的，都能吃出来这个鱼肥不肥，其实入口就能感觉得出来。这个三文鱼呢就是比较肥的，我觉得人做的还是挺细致的。 对对对， 更何况今天 这么多年一直在做， 对，所以说呢他是北广的断货王，我觉得是名副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客户的口碑给他捧到这个位置。 也确实好。 对 啊，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阿尔蒂的挪威风味的这个三文鱼罐头。什么叫挪威风味？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把这个三文鱼啊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呢特别的入味儿。这一点呢就是人家在挪威那边呢一个习惯，您看到这个鱼块，它的块呢并不大，但是呢很厚，用的不是平常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一些三文鱼的边角料，它用的基本上全是鱼腹肉，也是保证了这个松软的口感，即便是您牙口不太好也能吃，而且这味儿啊，这个酱香的汁儿还特别香。我平常自己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吃我就喜欢什么呀，把这个米饭呀上面淋一点这个汁儿，那个味儿呢，这个米饭又有这个稍微带一点甜口这个香气了，同时您再吃那个鱼，其实搭配的那个感觉特别好，再自己焯点青菜，哎，焯点什么云白菜什么的一搭，就跟现在快餐店那个鱼肉饭呀，什么这个卤肉饭啊什么的，其实跟那个感觉差不多了。而且今天咱们这个6.64的这个一个价格还是很实惠。 没错，你知道我怎么吃吗？有的时候一忙啊就煮一碗方便面，原来经常是搁点什么鸡蛋啊、什么西红柿等等。哎，我买了这个以后呢，我就往里面啊搁一罐这个三文鱼，就是三文鱼的方便面，吃起来味道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了。 对，而且它还不腥。 对， 这一点还挺好的。就是它选用的这个原材料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实在的。而且今天确实人家二弟的这个老总说的很实在，就是为了抢回之前可能这一两个月没和大家见面的这个的市场，让您还是记着这个品牌二弟的这个做鱼罐头的品牌。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共是45罐，每罐是100克，固形物大于等于50%，同时今天的价格299块钱，要比他以前的这个组合量要大，但是价格没变。 对，而且呢如果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话呢估计也挺贵的哈。 您想啊，三文鱼它本身这个东西就贵， 所以呢，咱们299拿走的是45罐。 嗯， 那如果您想呢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第16集。 大家好，我们下面接着讲扩胸运动容易出现的错误动作。那么这次我们来讲上肢容易出现的错误动作。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正确的动作示范。来，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好的，停。那么刚才大家看到了，手臂动作非常的规范，非常的有力度。我们来一一展示一下：节前拍，两臂前举，拳心相对。第一拍直臂扩胸一次，然后在体前直臂交叉，手背朝上做一次屈臂扩胸，然后体前交叉，拳眼向上再做一次直臂扩胸，然后经过前平举，落成体侧。这是正确的动作，左脚向前一步，直臂扩胸。好，这是第一拍。第二拍通常容易出现问题，在转到侧边的时候，两臂来，应该是直臂交叉，那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屈臂交叉，这是容易出现的问题。然后扩胸，屈臂扩胸。第二个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在前交叉的时候，手臂应该是外侧手臂在上，那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另外一只手臂在上，还有就是拳头的面容易出现错误。那么这节正确的动作应该是外侧手臂在上，拳面朝上。那么这一节操可能大家感觉起来会比较复杂，我们再把正确的动作再重新捋一遍啊。第一拍节前拍，经过前举，然后直臂扩胸。第二拍转90度，好，停一下，外侧手臂。在上，然后并且手背朝上，然后做一次屈臂的扩胸。第三拍转到正前方，手臂交叉，外侧的手臂在上，直臂的交叉，做直臂扩胸。对，这是第三拍。第四拍两臂收到前，然后蹬地还原至体侧。好，我们完整的再把这节操做一下。扩胸运动，预备起。一、二、三。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老李，供暖季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为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 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 要生霉菌的。 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